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公报，把我国正常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当作问题一事，9月7号对朝中社记者提问所做的回答，26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01037S2016771号予以分发。